《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5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十余品，第65-2。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力，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为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开示教诫教授，当知彼人曾于过去亲从诸佛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力，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亦曾为他宣说开示教诫教授。庆喜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曾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故，与今生能办此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我先不从声闻独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从如来印证等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先不与声闻独觉种诸善根，定与如来印证等觉种诸善根，由是因缘今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爱乐受持读诵通力，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他说，能无厌倦。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通力，精勤修学，如理思维，若意若闻若法若意，若毗那夜皆能通达，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则为现见一切如来印证等觉。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生净信解，不悔不谤不可拘坏，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发弘誓愿，执多善根，亦为无量真善之事之所摄受。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如来应证等觉胜福田所种诸善根，虽定当得或声闻果或独觉果或如来果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要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善达无碍，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 修行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得圆满，庆喜当之。若菩萨摩诃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善达无碍，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如是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得圆满。是菩萨摩诃萨，若住声闻或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无有是处。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善达无碍，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如是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速圆满。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辅助于汝，应正受持、读诵、通力，无令忘失。庆喜当之，除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所余，我所说法，设有忘失，其罪尚轻。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庆喜当之，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祸福无量。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获重罪，量同前福。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咐汝，当正受持、读诵、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听受者究竟解了，闻意意趣，复能为他如理演说。庆喜当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则为受持摄取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其因净心现于我所，欲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祭月等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厌倦者，当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或复书写众宝庄严，常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祭月等名 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德懈怠。庆喜当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我，亦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现说法者，即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过去未来诸佛。庆喜当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起敬信心，恭敬爱乐，基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以敬信心恭敬爱乐。庆喜，若汝恭敬爱乐于我，不舍于我，亦当永历倍加恭敬爱乐不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下至一句勿令忘失。庆喜，我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辅助因缘，虽有无量，举要而言，如我即是汝等大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汝等大师，汝等天人敬重于我，亦当敬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庆喜，我以无量方便善巧复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汝当受持勿令忘失。我今以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对诸天人阿苏罗等无量大众付嘱于汝。庆喜，我今诚言告汝，诸有敬信，欲不舍佛，欲不舍法，欲不舍僧，复欲不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必应不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为我等诸佛教戒教授诸弟子法。庆喜当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以无量门广为他说，分别开示，施设安利，令其解了，精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圆满一切之志，何以过？庆喜，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得无上正等菩提，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庆喜当之，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生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勤精进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生诸菩萨摩诃萨故。庆喜当之，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我以此六波罗蜜多 更复主汝。当正受持，勿令忘事。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应证等觉，无尽法藏。一切佛法从此生故。庆喜当知，现在、过去、未来诸佛所说法要，皆是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之所流出。庆喜当知，现在、过去、未来诸佛皆以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现在、过去、未来诸佛声闻僧众皆以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精勤修学，于无余依妙涅槃界而不涅槃。复次庆喜，假使汝等为声闻乘不特切罗说声闻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证阿罗汉果。又为我做佛弟子所应做事，汝等若能为菩萨称不得切罗，宣说一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即名为我做佛弟子所应做事。我于此事深深随喜，胜于汝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令证得阿罗汉果。复次庆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他教力，非前非后，皆得人身，俱时证得阿罗汉果。是诸阿罗汉所有殊胜实性福业事、戒性福业事、修性福业事，于云何彼福业事宁为多否？庆喜白言：甚多世尊，彼福业事无量无数。佛告庆喜：若有声闻弟子能为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彼。庆喜当知，至一日夜，但经一日；复至一日，但经半日；复至半日，但经一时；复至一时，但经十顷；复至十顷，但经须臾；复至须臾，但经额尔；复至额尔，但瞬息间。是声闻人能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此声闻人所获福聚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诸功德故。不辞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乘不得切罗宣说种种声闻乘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证得阿罗汉果，皆具种种殊胜功德。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所获福聚宁为多否？庆喜白言：甚多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无量无边。报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 为声闻乘或独觉乘或无上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清晰当知，至一日夜，但经一日，复至一日，但经半日，复至半日，但经一时，复至一时，但经实情，复至实情，但经须臾，复至须臾，但经额尔，复至额尔，但瞬息间，是菩萨摩诃萨能为三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可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师超过一切声闻独觉相应法师即彼二乘诸功德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自求无上正等菩提，以大乘相应之法示现教导，暂立庆喜他诸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教他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以教他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以教他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以教他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住苦集灭道圣地，以教他住苦集灭道圣地，自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也教他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也教他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自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教他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修菩萨地亦教他修菩萨地，自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教他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修五眼六神通亦教他修五眼六神通，自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教他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修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亦教他修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自修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亦教他修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自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教他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教他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教他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修一切之智，亦教他修一切之智，由是因缘善根增长，若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无有是处。儿时如来四众围绕赞说般若波罗蜜多，复主庆喜令受持仪赋予一切天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 大众会前现神通力，令众皆见不动如来，声闻菩萨前后围绕，为如海众宣说妙法，即见彼土严净之相，其声闻僧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调慧马，亦如大龙，一坐所坐，一半所半，弃诸动淡，逮得己利，尽诸有劫，正知解脱，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萨僧一切皆是众妄所识，得陀罗尼或无碍变，功德智慧犹如大海。于是世尊摄神通力，令此众会天龙耀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不复见彼不动如来，声闻菩萨及于大众，并比佛土严净之相，比佛众会即严净土，皆非此土眼根所对。随者何？佛摄神力，于彼远近无见缘故。尔时佛告巨兽庆喜，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国土众会如更见否？庆喜对曰：我不复见，彼是非此眼所行故。佛告庆喜：如彼如来众会国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当知诸法亦复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法不行法，法不见法，法不知法，法不正法。庆喜当知，一切法性无能行者，无能见者，无能知者，无能证者，无动无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如虚空，无有作用，能取所取，性远离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议，能所思议，性远离故。以一切法皆如幻等，众缘和合，相似有故。以一切法无作受者，妄现似有，无坚实故。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萨能如是行，能如是见，能如是知，能如是证，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执着此诸法相。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萨如是学时，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萨欲得一切波罗蜜多速即圆满，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学者与诸学中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无依护者为作依护，无皈依者为作皈依，无头去者为作头去，无舍宅者为作舍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诸佛世尊开许称赞，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 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即诸如来应证等觉，住此穴中，能移右手。若右足指，举取三千大千世界，至至他方，或还本处，其中有情，不知不觉，无损无怖，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不思议故。庆喜当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无为及三世法，悉皆获得无碍之见。是故庆喜，我说学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学中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庆喜当知，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量边际者，如愚痴者欲取虚空量及边际，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无量无边际故。庆喜当知，我终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如名身等有量边际，所以者何？一切名身、具身、闻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非有量法。非诸名身、具身、闻身能量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是彼所量。儿时庆喜白言：世尊，何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量？报告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尽故，说为无量；性远离故，说为无量；性极尽故，说为无量；如实际故，说为无量；如虚空故，说为无量。庆喜当知，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学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常无有尽，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譬如虚空不可尽故。诸有欲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欲尽虚空边际。庆喜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苦集灭道圣地，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四经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即喜地乃至法云地，非已尽，非今尽，非当尽， 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五眼六神通，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无妄事法，恒住舍性，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一切菩萨摩萨行，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一切智智，非已净，非精进，非当净。所以者何？如是等法，无生无灭，亦无住意，如何可得施舍有尽？尔时世尊从面门出，广长舌相，遍覆面轮，现舌相矣，还从口入，告庆喜曰：于意云何？世间若有如是舌相，所发语言有虚妄否？庆喜对曰：否也，世尊。报告庆喜：汝从今去，应为四众广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开示，施舍安利，令其意解。庆喜当知，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一切菩提分法及诸法相，是故一切求声闻乘不得切罗，求独觉乘不得切罗，求无上乘不得切罗，皆应依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常勤修学，勿生厌倦。若能如是常勤修学，速当正得自所求处。复次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能悟入一切法相，是能悟入一切文字，是能悟入陀罗尼门。诸菩萨摩诃萨应于如是陀罗尼门常勤修学。若菩萨摩诃萨受持如是陀罗尼门，速能证得一切辩才，诸无碍解。庆喜当知，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乃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无尽法藏，是故我今分明告汝：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则为受持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我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能由去菩提道者之坚固足，亦是一切无上佛法大陀罗尼。汝等若能受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陀罗尼者，则为总持一切佛法，令不忘失，与诸有情尽未来际所大扰矣。第二分无尽品第六十六。儿时具受善现作如是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我当问佛二甚深意，作是念已。即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深般若波罗蜜多，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佛无上正等菩提，具最甚深，不可尽故。何缘此二，说为无尽。报告善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佛无上正等菩提，皆如虚空，不可尽故，说为无尽。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萨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佛言：善现，诸菩萨摩萨应观色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乃至意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乃至法处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乃至意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乃至法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乃至意处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乃至十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乃至增上缘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苦集灭道圣地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五眼六神通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菩萨摩萨行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一切智智亦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因观受想行识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因观一切智智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行，诸菩萨摩诃萨，因观无明缘行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行缘识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识缘名色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名色缘六处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六处缘处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处缘受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受缘爱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爱缘取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取缘有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有缘生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因观生缘老死愁叹苦忧恼如虚空无尽故，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十二缘起，远离二边，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不共妙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菩提树下坐金刚座，如是观察十二缘起，譬如虚空不可禁锢，便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如虚空无尽行住，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乘不得切罗，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悉不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善巧作意。有彼不了，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以如虚空无尽行住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转，皆有远离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菩萨摩诃萨能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一切皆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由于如是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行住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速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缘起法时，不见有法无因而生，不见有法无因而灭，不见有法性相常住不生不灭，不见有法有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不见有法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静若不静，若极静若不极静，若远离若不远离。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当如是观察缘起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若是菩萨摩诃萨如实观察缘起法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是时菩萨蒙萨不见色，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亦不见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如是乃至，亦不见一切智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善信，若时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菩萨摩诃萨虽行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见有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见有如是不见，虽行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而不见有所行净律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行净律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亦不见有如是不见。如是乃至虽修一切智智，而不见有所修一切智智，亦复不见有法能见所修一切智智，亦不见有如是不见，亦复不见有法能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若时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生大愁苦，凡冤荼毒如箭入心。譬如有人父母足丧，身心楚痛，恶魔一耳，于是善现白言：世尊，为一恶魔见诸菩萨摩诃萨众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生大愁苦，凡冤荼毒如箭入心，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已如是。报告善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亦如是，各于本座不能自安。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四求其短终不能得，亦复不能恼乱障碍。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正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则能修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具足修满一切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修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无倒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之心而行布施，复持如是布施功德，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修满布施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无倒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一切智智相应之心而行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复持如是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功德，与诸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满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修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卷第458。